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说浪花一朵朵是这个夏天过去的必听歌曲，那锦绣二重唱的这首《天凉好个秋》就是每到秋天都会想到的一首歌，也是都会拿出来听好多遍的一首歌。听完了锦绣二重唱，我们接下来要分享蓝心湄的声音了。说到一见钟情，说每个人可遇不可求又很期待的状态，如果能把一见钟情发展成为天长地久就更可贵了。我们来分享的是蓝心湄这首代表作一见钟情。 也许我可以用一种最温柔的想象，让自己不再忧伤，因为有你最真实的